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作咗一番话，民兵排长听到糊里糊涂咁，都冇听明白我讲嘅系咩意思。但系听讲我哋可以揾啲咩官，叫组织嚟处理佢，心里头啊即刻胆怯啦。于是即刻答应带我哋入村。我攞咗2蚊俾刘老汉嘅孙买糖食，叫佢翻去嘅路上唔好贪玩，就咁啊打发咗佢翻屋企啦。我同杨雪莉亦唔敢耽搁，急急忙忙咁跟住民兵排长入咗山坡后边嘅石碑店村。一转过山坡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原嚟石碑店位于一个幽灵环绕嘅小盆地，呢度得天独厚，地理环境十分优越。旱季嘅时候，呢一种小盆地由于气压嘅关系，亦唔会缺少雨水。黄河泛滥嘅时候，有四周围密密麻麻嘅幽灵挡住，形成一道天然嘅屏障。而且石碑店嘅人口仲真系唔少，最少都有500-600户。从山坡到俯瞰落去，村中整顿得颇为整齐有序。行到前面唔远嘅地方，就睇见一个山坡度竖起一块巨大嘅石碑。当年我睇过泰山上嘅无字碑，无字碑系十分巨大嘅，而呢一座石碑店村口嘅石碑，比起泰山嘅无字碑，亦唔会细得几多。石碑上嘅字迹早就已经冇晒啦，远远咁望过去，好似一块突兀嘅大石板。碑下边有一个冇头嘅大力石兽，睇个样咧，有几分似系碑蚁。碑蚁咧，相传系龙生九子中嘅一个，似龟。一般碑下边咧都会有佢嘅，而呢只咧又似是而非。我同杨雪莉赶住入村去救孙教授，途中见呢一块石碑咁奇特，不由得啊睇多咗两眼，但系又睇唔出呢一块石碑嘅来历。杨雪莉问我啦：呢个唔似系墓碑，你睇呢附近系唔系会有古墓呢？我一边行一边四处咁打量，呢度环境唔错，气候宜人，适合居住。但系四周围都系啲散乱嘅幽灵，根本都唔成格局嘅，讲唔上形势理气，唔似系有古墓嘅样。即使有啦，亦唔会系皇后贵族嘅陵寝。听民兵排长讲，响村中嘅棺材铺下边发现嘅地洞，里头阴气逼人。第一层又系青砖铺地，中间有石床，而且再落去仲别有洞天。咁会系个咩地方呢？唔管点讲啦，依家我哋唯一嘅希望都寄托响孙教授嘅身上。佢响地洞中生死不明，唔管下边系咩龙潭虎穴啊，我一定要諗办法将佢救返上嚟。於是同杨雪莉加快脚步前行。民兵排长响前边引路，嚟到村头一间棺材铺前边就停低落嚟啦。呢度唔单止卖寿材，仲卖金银衣纸。门上边挂住块老匾，门前围咗好多睇热闹嘅村民。堂前边3-5个薄阔腰圆嘅民兵把守住，唔俾众人入内。其实就算俾人入去睇，依家都冇人够胆入去。大家心里头都系疑神疑鬼，议论纷纷。有啲人讲呢个洞大概系通向黄河底下嘅龙宫，呢一下惊动咗佢就不得了啦。过几日黄河龙王一嬲就会淹没呢个地方。有啲人就讲呢个洞里头系连接阴曹地府，如果拖到晚黑仲唔将佢封死呢，阴间嘅恶鬼幽魂就会从洞里头跑出嚟祸害人间。仲有个村里头嘅小学老师讲得更加邪：哎呀，你哋班蠢人识个屁咩，就知道迷信。 下边阴阴冷冷咁啊，一定系通向南极洲噶啦。过一阵啊，地球嗰边嘅冰水啊就要倒灌入嚟啊，浸死晒你哋班蠢人啊！村里头大大细细嘅几个头脑，正喺度急到氹氹转。省里头派嚟嘅两名考古人员落咗去洞下边，就冇晒动静啦。拉上嚟嘅大锣亦系空嘅，又冇人够胆再落去打听。翻转头上级要怪罪落嚟，咁一定系冇办法开脱嘅。村长等人正喺度拗晒头，冇晒办法。见民兵排长翻咗嚟，呢位排长呢系全村有名嘅大胆。既然村民都唔敢落去，只好啊叫民兵排长带个头啦。民兵排长仲未等村长发号施令，就将我同杨雪莉引荐过嚟啦。 呢两位系中美合作所嘅，亦系考古队嘅，同下边嗰两位呢亦系认识嘅。 村长啊，连忙将我紧紧咁揽住。 哎呀，我嘅同志啊，我哋盼星星盼月亮咁，终于将组织上嘅人盼嚟啦。 随后讲咗一大堆困难，唔系村委会唔想救人，而系村里头都被呢一个棺材铺嘅传说吓怕晒。本嚟有一个排嘅民兵，但系从79年开始编制就未满过，计嚟计去就得7-8个乌合之众，都未受过咩正规嘅训练。遇到呢一种突发嘅情况，都唔知应该点应对。既然上级派咗同志嚟，咁民兵就全部归我指挥啦。我明白村长嘅意思，佢系想将责任全部推向我身上。依家呢，我都唔顾得同佢讲呢啲嘢，入屋睇咗一眼地穴，棺材铺嘅堂中地砖被撬开咗好多，下边露出一条巨大嘅裂缝，里边黑麻麻咁，亦睇唔清楚有几深。我咩架撑都冇带，只系凭我同杨雪莉落去救人系十分困难嘅，必须要有人帮下手。于是我叫村长派一个跑得快嘅村民去县城度搬救兵，唔管系公安又好，武警又好，仲有医务人员，等佢哋越快赶嚟越好。不过呢一种乡下县城嘅职能部门，一旦运转起身，需要层层请示，级级批复，效率极之低，亦咪使旨意佢哋能够及时赶嚟啦。我知道孙教授已经落咗去好长时间，如果真系有危险，多数早就死咗啦。只好祈求祖师爷保佑，佢哋只系被困响下边，咁样我哋落去救援仲有一线嘅机会。但系欲速则不达，呢一次咧唔可以再贸然行动，而且呢啲民兵都系乌合之众，必须提前做准备。如果再出咩意外嘅话，咁就麻烦啦。随后我叫民兵排长集合全体嘅民兵，计埋呢一位民兵排长，一共有8个人，都拎住消火棍同红缨枪站成横向一排。我企喺前边系对佢哋讲啦：同志们啊，我哋有两位同志喺下边遇难，我依家要带住你哋去救佢哋，大家都要听我嘅指挥，唔好有咁多顾虑。下边绝对唔系咩阴曹地府，有可能系古代嘅遗迹。我请你哋去救人，亦唔会系义务劳动。你哋每人会有100蚊嘅劳务费，将人救咗上嚟，每人再俾多100。点啊？同志们有冇决心？敢唔敢去？众民兵啱啱开始嘅时候，都系无精打采咁，唔想去冒险。但系村长发咗话，又唔可以唔听。有几个人甚至打算扮肚痛讲唔去，但系听到后嚟话一人俾200蚊劳务费，立即系精神百倍，个个昂首挺胸，精神面貌为之一变，齐声答应。我见金钱攻势果然奏效，就叫大家将村里头冇装部嘅几支步枪带埋，又叫村长准备蜡烛同手电筒。农村有嗰种用树皮做嘅胡哨，一人就发咗一个。 杨雪妮提醒我讲啦， 呢个地穴至少有两层以上，而且两层之下仲唔知有几深。孙教授佢哋呢，可能系想去睇下下边嗰层受空气侵蚀嘅程度，响嗰度遇到咗情况。由于地下环境中盐类、水分、气体以及细菌等嘅化学生物作用，遇到咗空气会有一个急剧嘅变化，对人体会造成极大嘅伤害。所以我哋每个人都应该再用湿毛巾蒙住口鼻，点上火把。如果火把熄灭，就要即刻翻转头。 我点头表示同意，叫大家按照杨雪妮嘅话进行准备，留低三个民兵在上边专门负责升降吊锣，另外叫村长带领村委会的人把守大门，不俾啲唔相干的人入嚟。睇嚟差唔多准备就绪了，我正话要当先落去，突然见门外一阵喧哗，有个盲佬趁乱逼咗入嚟。呢个人头戴一副双圆盲人镜，留住劈山羊须，一手攞住本线装旧书，另一只手握住竹棍，焦急咁问棺材铺里头嘅人： 边位系管事嘅？快请出嚟讲话！ 我好唔耐烦咁对村长嗌：唔系讲好咗唔俾闲杂人等入嚟嘅咩？点解将呢个盲佬放咗入嚟啊？快啲赶佢出去啦，唔好耽误咗我哋嘅紧要事。盲佬听见我讲嘢嘅方位，用碌棍捅咗我一下。 靓仔无礼，谅你仍唔知道老夫系何许人也，否则点敢口出狂言呢？老夫系嚟救你哋嘅性命啊！ 村长亦赶过嚟对我讲啦： 啊，胡同志啊，呢位咧系院里头有名嘅算命先生。去年我姨婆踩到狐仙撞咗邪，好彩呢位先生指点，咁先保住咗性命。你哋要听下佢讲嘅话，肯定冇错嘅。 我心里头焦急到死，急于知道孙教授嘅生死下落，破口就对盲佬大闹啦：啊你呀、啊、爷啊，当年我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嘅时候，点解走甩咗你嘅呢？嗰阵时你匿咗喺边啊？依家走出嚟扮神仙，我讲俾你知啊，你即刻同我躝开，唔好喺度阻住晒。盲佬将个嘴一瞄，冷冷咁哼咗一声： 老夫昔日喺江西同首长起过卦，有劫难嘅时候自有去处。嗰阵时仲未有你呢个唔积口德嘅小辈，老夫唔忍心睇住呢啲无辜嘅性命都被你连累，全部都要断送响度。所以提醒下你，呢、这个地穴唔系寻常嘅地方，如果讲出里面嘅嘢嚟，怕会将你吓死啊！ 我忍无可忍，真系想过去将呢个盲佬劈入去地穴里头。但系睇见呢个算命佬响村民眼中咁有地位，要夹硬喐起手嚟，难免要得罪好多人。最可恶嘅系我好唔容易用金钱糖衣炮弹打消咗民兵嘅迷信思想，偏偏响呢个时候走个盲佬出嚟乱讲一通，讲到啲民兵一个个都想打退堂鼓。我气急败坏咁对盲佬讲：呢个地穴系咩所在啊？你不妨讲出嚟俾我听下，如果吓我唔死，你就趁早同我死埋一边。算命嘅盲佬神色傲然对我讲： 你睇你睇，意气用事呢，系唔系？吓死你呢个小辈，老夫仲要同你填命。过嚟，等老夫摸下你嘅面上。 讲完都唔理我同唔同意，伸手喺我面上乱咁摸。盲佬一边摸我块面，一边系自言自语： 历代家传卦数，上述精奇肥夸，一个竹筒撞天机，数枚铜板卜万事，摸骨观人无须言，便知富贵高与低。 盲佬忽然奇怪咁讲： 奇哉怪也。凡人蛇所灵窍，必有诸侯之分。睇嚟大人你仲系个唔细嘅朝廷命官吧。 我真系俾呢个盲佬激亲，我依家属于个体户，响度冒充紧国家干部，唔知点解会俾佢知道咗，攞呢啲话嚟吓我。我哋屋企边有出过咩诸侯啊？按依家嚟计，诸侯级别系属于封疆大吏，响地方上系省长，响军事上最少都系军区嘅头头啊。我最多做过一年之长，真系顺口开河，纯粹系无稽之谈。只听见盲佬继续讲啦， 你如果唔走仕途，肯定系冇出头之人。你哋如果想去地狱，必须带埋老夫。冇老夫嘅指点，你哋纵然系竖住入去，最后都要打横出翻嚟啊！ 杨雪莉喺旁边听咗好耐，走过嚟喺盲佬嘅耳边讲： 你系咪觉得呢度下边系个古墓呢？打算同我哋呢啲穿山甲嘅落去沾啲光，倒出两件名器嚟呢？系就系，唔系就唔系。我哋冇时间陪你再兜圈，你如果再唔肯老实讲，即刻就抨你出去。 盲佬俾杨雪莉讲到窒咗一窒，压低声就讲啦： 嘘，细声啲。原嚟姑娘亦系行里头嘅人，听你咁讲，莫非系魔金教委？老夫仲以为你哋系官面上嘅人，睇嚟你哋魔金嘅最近真系人才辈出。既然唔系外人，咁亦都唔瞒你啦。唉，老夫当年亦系名扬两湖之地嘅社岭力士，后生嘅时候去云南倒斗，将呢一对招子丢咗，流落到呢个穷乡僻壤，借住同人算命搵啖饭食，依家老啦，所以想入去分一杯羹，换啲散碎嘅银两，等老夫仙游嘅时候，亦好置办到棺材啊！ 杨雪莉亦被呢个盲佬激到哭笑不得啊！睇咗我一眼，我对佢摇咗摇头，坚决唔同意。呢个老嘢危言耸听，讲到最后，原来亦系个赌斗。这个地穴下边唔似系古墓，再讲呢，就算有名气，亦唔能够便宜佢。盲佬对眼虽然睇唔见，但系心思好敏捷，对我同杨雪莉嘅意思知道得一清二楚，急忙就对我讲啦： 老夫依度有部躲子密地眼图，你哋如果肯见者有份，将倒出嚟嘅名器俾老夫一件。呢部图谱就归你哋啦。 我问盲佬啦，呢幅图呢，我听讲过系一幅地脉图，由于制作工艺嘅原因，好似世间仅存一部。既然系本宝书，你点解唔攞去卖咗佢？系都要攞嚟同我哋交换呢？多数系部流嘢啦，你个老坑咪当我哋系傻先得噶。盲佬就对我讲啦。 点讲老夫都系前辈啊，你个僆仔就唔识得尊重下老夫嘅咩？左一个老坑，右一个老坑，请埋晒啲口舌之快，你唔怕旁人取笑你唔识得长幼之罪咩？呢一部青鸟神图当年亦系老夫攞性命换返嚟嘅。不过自古风水秘术都系不传之秘。除咗识寻龙诀嘅正宗魔金教位，边度仲有人识得睇懂呢个图中嘅奥秘啊？落响凡夫俗子手中，祖师爷岂不是要怪罪老夫暴敛天物？点啊？得定唔得？你系痛快啲讲句啦！ 我心谂依家时间已经耽搁得太多啦，再同呢个盲佬咁磨落去，对我哋冇咩好处，先稳住佢。有咩事等将孙教授救返出嚟再作计较。於是对盲佬讲，咁我哋一言为定，就按照你讲嘅办。下面就算冇名气，我亦可以出钱买你呢部图。 不过你唔可以跟我哋落去。另外，你仲要配合下我，同啲民兵讲翻几句壮胆嘅话，唔好等佢哋提心吊胆咁落去，费事坏咗我嘅大事。盲佬啊，非常配合啊，立即将嗰啲民兵叫咗过嚟，对佢哋讲啦： 呢个地穴啊，非同一般。当年秦始皇出游，曾经响呢个山洞中见到仙人炼丹，故此响山前立石碑记录呢件事。日后西楚霸王项羽、汉高祖刘邦，亦都响洞中躲避过朝廷嘅严打。嗰个时候，佢哋两个都系布衣，只因为入过呢个仙人洞，日后先至称王称霸，平定咗天下。各位兄弟，老夫睇你哋依家虽然只系一介民兵，但系个个虎背熊腰，都有将军之相，不妨去呢个地穴之中一探究竟，日后缅北鸟就会飞黄腾达啦。 我睇都差唔多啦，就唔俾盲佬继续讲落去啦，越讲越离谱，即刻一挥手，叫先前指派好嘅三个民兵准备好吊锣，将我同民兵排长先放落去，后面嘅四个民兵同杨雪莉再陆续落嚟。我哋落到呢个地穴之后，会见到啲咩呢？孙教授嘅生死又如何呢？想知道嘅话，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